感谢田经理哈。 好， 其实这个鸭蛋不仅仅是孕妇，包括对小孩子也都是非常好的，对身体 也很有健康，补充了很多营养物质。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蛋先生法国奥尔维亚优鲜鸭蛋，感兴趣的听友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搜索奥尔维亚，奥是奥地利的奥，尔是尔康的尔，维亚是维多利亚的维亚，奥尔维亚，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就有商城，然后您可以直接在商城里面买一些来尝尝哈，好不好，一尝便知。好的，那再次的感谢田经理给我们分享，长了这么多知识哈，今天 也非常感谢你邀请我在这么特别的日子315来跟你分享一个非常优质的产品。 对，是打假日嘛，今天 对 打假日咱们分享真的东西。 好的， 好了，非常感谢田经理。那么这一时间，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秋高气爽，全家共享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畅游、步行游览、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 爸爸，咱们就去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3月13号，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一次常委会议，会研究了市政府与中船重工集团战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研究了涿州市民兵训练基地新址建设实施方案、北外环路设计变更事宜及涿州市农民工欠薪应急周转金使用管理办法。3月13号，涿州市市长陈宇到财政局调研本市财政工作。陈宇强调，在下一步工作中，财政局要继续强化管理，确保一季度开门红，同时第二季度工作任务要及早谋划，有序推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工作职责，严格执行财务制度，用足用好各项改革政策，努力完成既定目标，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取暖回忆，回忆无效，有阳光还感觉冷，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你太善良，你太美丽，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不舍此刻的我太甘心与尊重魂魄，画几万张笔，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男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爱你我不能输，看你们拥抱甜蜜，谈笑自若，忍受预期的伤心。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先头客栈开门了。 Hello，Hello，Hello，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仙偷客栈，我们又来喽！ 哎呦， 嗯， 怎么了？ 又来喽？ 那你这个 今天高兴啊？今天 开心呀？ 好好好好好。我是忽然之间听着貂蝉一上来这连着 Hello，Hello，Hello， 我以为就特别像那种。Hello， 我今天要结婚了，你一定要来啊，那种感觉。 哎呀，我那个啥，争取尽快啊。 啊，好嘞， 这是好事。 我跟你说哈，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7:09，5:09，距离今天过去还有6、7、8、9、10、11，还有六个多小时啊。 嗯、 看着这六个多小时，能不能争取结了？ 那个明天吧。 行。好了，那今天仙偷客栈、我们请到的是谁呀、 依然是老朋友。 哪位老朋友？咱老朋友那么多。 其实刚才这老朋友说话了、听众有没有听出来的呀？ 不知道，还是得自报家门一下。 就是那个大腿根又来了。 大腿根。是。 那这样、这个小胳膊教练以后改名好不好？ 行。 改叫大腿根。 行，没问题。 我错了。你看这个。小胳膊教练为什么叫小胳膊呢？因为他这个小胳膊啊，确实挺小的。完了，一胳膊能顶貂蝉一个大腿粗， 顶我腰粗了都快。 然后这个一只胳膊呀，拎一个貂蝉绰绰有余。貂蝉多少斤呢？ 哎，没有，一只胳膊是70公斤是吧？能拎两个我了快。 70公斤140斤，貂蝉多少斤？来报一下。 听好了啊，貂蝉80多斤， 80多斤， 那不是公斤啊，40多公斤，是80多斤。 拎俩貂蝉没问题是吧？貂蝉， 哎， 讨好一下小胳膊师傅。我跟你说，你别把小胳膊师傅给惹毛了，一只手指头轻轻的就能把你给戳穿外面去。 哎呀，一戳倒了。 这都源于这个小胳膊教练 20多年来的健身经验。 嗯，没错。 哎，小胳膊教练想问问你，20多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呀？ 这坚持下来真的挺酷挺痛苦一件事情。 嗯，那你怎么还能坚持下来呢？ 但是现在练的时间长了，已经到这样了，就放不下去了，就 成一种习惯了。 对对对，就是生活习惯。 嗯哼， 对，其实健身就是把养成一种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嗯，那这样既然你都练这么健硕了，我们是不是带着听众一起练得健硕一点啊？ 没问题，这就是我的责任嘛。 你看你看这样，那个教练， 嗯， 你这都来多少次了？ 嗯， 完了每次问你多少钱你都说很便宜。我们很多听众都想说很便宜是多少钱呀，好多人在问了。 是是是是是， 今天还不公布呀？ 今天公布，今天得首先来了得感谢大掌柜 啊， 有大掌柜后边给我撑腰的，我不怕现在。 哎呦，有撑腰的 反正赔钱来了，大掌柜往里贴。 对呀、啊，就是啊。 大掌柜有钱， 有钱， 对，车都好几辆。 先得坑大掌柜，才能坑我。 那这样，小胳膊教练来勇敢的说出今天给听众的健身名额到底有多少钱？ 健身的名额就是跟我练的话，不管你是减肥还是就是想练块，就是打原来的基础上打一个五折等于就是一年5000块钱。 嗯，年卡5000。 年卡5000。 五千包括什么呀？ 包括跟我一起练的那个教练的费用，还有健身房，就是一个7折的费用。这是大掌柜说的啊。所以这个5000还再给打一个7折的这个健身卡钱，等于再给你1500的健身卡钱，等于教练就是3500，等于就10节课的私教费这样的吧，就可以练一年跟我。 我捋一捋啊，有点乱，我 有点乱 哈。就是说1年5000块钱， 对， 是全年 这教练的费用， 跟着你练，你是私教 对 吧？ 对。 然后包括健身卡，就如果我现在没有健身卡的话， 对，给你一个7折的健身卡的，就是这个1500嘛。 就 5000的七折， 花完这5000块钱，我还用不用花钱办健身卡了？ 不用。 啊，就不用了，是吧？ 对， 就是说我直接给你交5000块钱，你给我一张一年的健身卡，完了这一年你还带着我练， 对， 你我请你当一年的私教， 对， 给我5000块钱， 对对。 如果我自己已经有健身卡了的话， 对， 那就是说5000的基础上再打7折， 对， 就是3500块钱， 对， 直接跟你练一年， 对，就是这个概念。 你这么说呀？哎呦，我真的。我数学 终于明白了， 我数学体育老师教的教练， 得转一转嘛，是吧？ 对，你这真是，我这是一般人脑子还转不过来。 哎，咱们听众听明白了没有啊？ 估摸着是听明白了，不明白要不貂蝉你再给解释一遍。 咱们下节再解释一遍吧。 啊、好，那这样，那今天这个咱们给不给听众送点什么东西啊？ 送啊！ 啊，送啥呀？ 1个月的健身卡，免费训练。 哎呀！苏哥拿卡了吗？ 拿着呢， 在现场是吗？ 对呀、 啊。送几张啊？ 送5张。 好，那今天在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跟我们平台，我们有3张免费的1个月的健身卡送给你。 嗯 啊，另外2张我和雕一人一张哈。 好嘞， 抢。好了，还是得看大家的互动哈，我们不能抢了大家的福利是吧？ 对， 你看雕都80斤了，完了先让他去跑跑步，先让他多吃点增点肥。 嗯，我也这么想的。 哎， 哎，咱们听众有没有什么增肥的这个秘籍啊？能给我传授点吗？ 其实不能是增肥， 增重就是 增重 对，要增肌。 增肌不是把这个脂肪增加起来，增加起来脂肪就是不对的，让体型变好看了。变得更协调了，这样才叫对的。 对， 体重相应的增、体重相应增加是没关系、但是不能把脂肪增加上来嘛。 啊、那就是我也不能天天吃肉。 可以吃肉， 可以啊， 健身 也可以， 必须要去吃肉的。 对， 那我 大口吃肉， 大 口 吃肉， 那我天天吃，那我天天吃也行吗？ 没问题，我一天正常的情况下，正常的应该是3餐都应该有肉的。 嗯， 蛋白质的摄入嘛。 看见没有？有吃有喝，反抗生活。 对，不管你是增肌就是增重，还是减脂，都是要吃饱了吃好了。其实比正常

是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闲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来自李亚明的一首《放轻松》，伴随着我们今天的闲头客栈，要跟大家聊一点轻松一点的话题啦。 对呀， 什么是轻松啊？我跟大家说哈，昨天我骑小黄车上班的。 看看你发朋友圈了，进钩了吧？ 快点，你才进钩呢， 没撞上人吧？ 撞着你了， 我怕撞着别人。 那个没撞着别人，撞着你了，我是在逮着你撞的，我能撞着别人？ 故意的，看见没有？ 讨厌，老打岔呢。这个我昨天从我家里住的地方到单位啊，其实很近，3公里多。我骑那个小黄车啊，骑了15分钟。到了单位觉得感觉倍儿好。晚上回家呢，我也是骑着小黄车回家的。然后呢，昨天晚上，平时我晚上啊，这个休息不是特别的健康，基本上下半夜才睡觉。然后我就累得我呀，10点我就睡了。 听你说了一天腿疼， 睡着了之后呀，今天早晨我一觉睡到9点半，我从昨天晚上10点 上班 睡到今天的9点半。 这就是好久不运动了吧？ 累，真的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在想，我才刚刚骑了上班15分钟，下班15分钟，从工加起来刚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而且骑的时候当时是觉得有点累，这个腿酸， 对， 酸的要命，但是。白天也没觉得没精神，没觉得怎么着，但是一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出来了。躺床上这个玩手机啊，就是困呢， 眼睛睁不开， 眼睛睁不开，接着就眯过去了。不到10点，你想吧，从10点睡到9点半，就睡了11个半小时， 长肉了。 今天骑车来了吗？ 骑车来的， 那就好了， 也是。对，准备坚持。 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不累了。 就不累了。 对， 所以就真的是在想，真的是太缺乏锻炼了。 对， 我一想，今天9点半一睁眼呀，上班要迟到了。第一反应，我赶紧打车上班吧。一想不行，不能打车， 还得骑车。 对， 坚持下去。 你说骑车总共才15分钟，打什么车呀？开什么车呀？ 其实打车也得10多分钟呢。 你得等着司机来接 呀，再堵一会儿。 有时候还没有骑车快呢。 没有没有， 真的 骑车就15分钟就搞定的事儿。 对， 那关键是 还锻炼身体嘛。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锻炼身体了。我特别期待一个礼拜之后我能够嗖嗖嗖嗖的这个身轻如燕， 没问题，没问题， 就能骑到单位来。 其实这个季节你骑车是最好了，多好啊！ 对，而且这两天天气特别好， 不错，而且还不热也不冷了， 不热 不冷不热，完了空气也好，这两天空气质量没有霾，没有那么糟糕，这个空气，所以这个其实我光自个儿一个人锻炼不行啊。哎，你也想问一下这个小胳膊教练哈，你说像我这个体质是不是太差了？ 对。真的要好好的，有人指导你，督促你去好好练，系统的要练。对， 你没看我都没吱声吗？怕挨训呀？ 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听众应该跟我一样， 对，都太缺乏锻炼了。 对，现在 这个亚健康， 对，主要就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大部分人上班完了，这个工作压力大，饮食再不规律，这个身体都一天不如一天。现在 对啊，然后再加上你看，这个出门就上车， 对， 下车就进家门， 对， 要么就进办公室，基本上没有时间去锻炼。而且就是想锻炼的时候，晚上或本来已经计划好了，晚上吃完饭去走走步，去散散步。 你吃完就懒得动了， 还散步呢，晚上。 等着了。 主要现在就是吃的太好了。 嗯，没错。 但吃的好，你吃的并不健康现在。 嗯，而且还暴饮暴食。 对对对，都是晚上这顿饭吃的太好了，热量太高了。 嗯， 你直接就睡觉了，就造成身体的负担太重了。 嗯， 再熬夜，是吧？在生活没有规律。 而且还有时候还不吃早饭， 对，这是很麻烦一件事情。 对对，是 最不好了。 嗯哼，那这样哈，这时间我们先把礼送给大家吧哈。 嗯 啊，这时段我们产生了，先来公布一名幸运听众哈，叫做玉，一个火字旁，右边是一个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的哈，这是一位第一次互动的新朋友。 嗯 啊，这个我们为了以资鼓励，咱们把这个一个月的免费的健身卡送给你，稍后思娘我会给你发送私信哈。那同时呢，我们其他的听友想健身的话，想跟着小胳膊教练健身的话，我们还是是吧、 嗯、公布个电话吧， 发布一下，先等等公布电话哈，咱们认认真真的在公众账号上给我们这个回复来参加互动。 对， 哎，证明您是真的想健身。 嗯， 我们直接一个月的免费的健身卡直接送给您。 对， 哎，如果您是真的想健身的话啊，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健身。 嗯， 哎，直接给我们留言问题的答案就行了。问题呢一会儿我会稍后给大家回复一下哈，就看你认不认真听广播了。好了，那这个咱们的苏教练， 嗯， 你看你这块头那么大的，这个咱们也先公布一下电话呗，大家要想找你练的话。 对呀、 啊，我电话是13001161384，我的微信也是这个， 嗯， 13001161184， 对 对, 对， 随时都可以找我。 朋友圈有胸肌照片吗？ 有， 总有，我总能看着。 有， 加朋友圈看看这个苏教练的胸肌啊。 有喜欢那什么就可以加我朋友，加微信。 对， 看 看这个小胳膊是不是真的小啊？ 嗯， 是不是大腿根儿啊？ 嗯、 好的呢，那而且这个周六周天咱们还有很多活动，对不对？ 对， 嗯， 从上周开始就是每周末的，就是周日的，上午9点半到11点有一个那个户外的那个体能训练， 免费的， 那是免费的， 嗯， 就是喜欢练的，在良乡的你都可以去，在北京你不嫌远的你都可以去， 嗯， 都是大家一起玩嘛， 户外的一个体能训练，而且非常安全，咱们不到这个， 非常非常 不到是不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咱们就是在院里面， 是的， 在院里面会有一些轮胎啊之类的辅助的一些设备，由苏教练带着您进行一个体能的提升，提升体能之后你打架都好打。 那个训练比在室内健身房的那个要求，可能协调性啊，这个力量啊， 嗯， 心肺功能都要强一些， 嗯， 因为长期在这个室内去健身房去训练，可能有一些局限性， 嗯， 但是在户外这种训练呢，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那这样这个咱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哈，继续来送礼。四娘，我要提出问题了。 嗯， 四娘，我从家到单位骑自行车要骑多少分钟？ 15分钟。哎，你们俩，我怕听众没记住刚才15分钟啊， 这就是要考验啊。咱们今天礼好大的，今天是一个月的免费的健身卡直接送的，我们这是不是还怎么着不得筛选一下真心想健身的听众，对不 对？ 对， 我真正想健身的，主要先今天大掌柜后边撑腰呢， 哎呀， 这个折打的低啊，这是才是关键的。 好，对呀、啊， 你要从单位骑自行车啊，不，从家骑自行车骑到单位骑多长时间？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先头客栈”， 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一个月免费的健身卡送给您。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

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 三杯的满冰激冰冰激斗满冰摸摸美我不想靠我龙嘴巴几个地大西早看完完他红上冰前衣我不想靠我龙黑和狗着你山山色尽令人怨，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真的变吻变贱，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爱会尽头我。 来自张学友的一首《饿狼传说》，继续我们今天的先偷客栈，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嗯，我是貂蝉。 哎，这个还有一位你们最爱的大腿根儿，来，有请大腿根儿。 大腿根儿。 下次我又想一个那什么， 我又得改名了。 对，小蛮腰。对，也行。 貂蝉，这个 嗯， 没事儿，夸你，你这个。思绪我跟不上，反正 是吧， 挺 快， 对，脑子转挺快哈。这个我们刚才有一位听众哈，紫金鲤鱼，一看就是听节目听得相当认真啊，回答我们的问题说十五分钟骑的小黄车，而且上班迟到了，不到十点睡的，九点半醒了，你咋啥都知道呢？ 哎，他忘了一句， 还有啥呀？ 进沟了， 对，还撞人了呢。 撞着貂蝉了， 嗯嗯， 不是你们有这么黑我的吗？ 啊，今天黑大掌柜是吧？ 啊，黑大掌柜不能黑我哈。啊，这个这个时间我们这个紫金鲤鱼不行，不能给，过分，什么事儿都能，你说你别的记清楚了，你这个是吧？ 这得给， 迟到了都能记住， 就是 啊，真是那个就这样给不给的，咱们 仨人我俩人都说给是吧？ 给吧， 你们俩都说给啊，太不给我面子了， 这么认真是吧？可以给， 行吧？那这样这个咱们。少数服从多数吧，既然你们俩说给，那我们就给吧。 嗯、 这个紫金鲤鱼，恭喜你获得价值多少元的，我就不用说了哈，反正是一个月免费的健身卡、啊、送给你。 嗯，恭喜你！ 哎，恭喜你！那同时呢，我们很多听众哈对健身感兴趣的，都可以直接加苏教练，也就是咱们小胳膊教练哈，还有一别称叫大腿根教练，可以加他的微信。苏教练呢，今天在大掌柜的威逼利诱之下，给大家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健身方案， 对， 一年5000块钱可以送一张年卡， 对， 健身房的年卡， 对， 就在这个房山良乡地区哈，良乡周边的， 对， 同时还有一年的一整年的私教课程， 嗯， 这个私教呢是包括室内和室外的，您在哪儿健身，这个你就跟苏教练说，苏教练这叫人 找你去， 哎，苏教练去找你， 对， 然后这个还有室外的。 嗯，室外，哎，我看 一次， 对，这苏教练发朋友圈了，就是上周末哈， 对， 这个大轮胎怎么玩啊？ 翻的，翻的， 嗯，而且还有那个车，车上拴两根绳拽车吗？ 那个拉汽车， 你这能拉动吗？ 能拉动，没问题， 拉汽车呀， 拉汽车翻轮胎，还有拉旱地雪橇、抖战斗绳，这些都是户外比较经典的这个训练项目，而且这个不是说。我你给这个减肥去练， 所有人都可以去练，包括小孩，我们上次还有小孩去参与。 小孩能拉得动汽车吗？ 翻轮胎呀、啊，给他找合适合他去翻的轮胎呀、啊 哦， 这也是一种对孩子一种很好的锻炼嘛。 其实也是一个很愉快的亲子时间。 对对，就是一个玩，大家一起去玩嘛，就是 那 在玩当中去锻炼。 那我还想问，雕能拉得动汽车吗？ 可以啊，找一个小奥拓照样拉了。 啥奥拓？ 对呀、啊。 哎呦，不错，这还有弄四个轱辘的，没给我弄一两个轱辘的摩托车让我拉呢。 两轱辘拉俩轮胎了就。 雕。 哎。 我办公室门口停了一小黄车， 我一会儿去试试。 哎，就是我上班骑15分钟骑过来的那个小黄车，那个你能拉得动？ 其实 我能骑着。 有很多种方式，我们可能还陆续要增加一些新的这个户外的这种训练项目。 嗯， 不光是拉这个拉汽车、翻轮胎这些东西这些训练。 我还是停留在拉汽车当中没有出来，孙教练，真的能拉得动吗？ 能拉动。 我觉得哈，应该是那个块很大的。 一般正常情况下就是说一般人没有经过锻炼的2吨左右的汽车没有问题， 没有经过任何锻炼的， 拉两吨的车没有问题， 一般一个成年人的力气都能够拉得动一个两吨的车。 哎，我有个问题，这样会不会把什么肌肉拉伤了、 不会 或者怎么样、 这个、 闪着腰什么之类的？ 会有系统的训练，前面需要大量的热身，然后从逐步低的这个训练到高的这种训练。 哦，就像咱们上体育课之前要做一个那个 热身 运 动。 对， 包括室内的训练，这个更要去提前去热身嘛，主要是室内嘛，这个户外的这个就每周一次，就是给大家一个一边玩一边这个换一种方式去训练，可能这样结合 同时也是给大家形成一个圈子。 对对对 对， 我觉得圈子真的很重要。你看喜欢玩越野的人有一个越野圈， 对， 哎，喜欢玩这个钓鱼的人有一个钓鱼圈。 对， 那其实呢，小高教练现在也是在给大家建立一个健身圈子哈。 对， 哎，建立起这个圈子之后呢，你看啊，你有很多这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你们都一起每天督促你。 对， 就比如说我为什么昨天开始骑小黄车上班了呢？ 嗯， 是因为我从半年之前我就准备要骑车上班。 其实锻炼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嘛，你没有人去督促，你没有一个大的训练氛围，你可能很容易就放弃，你也不 对， 练就烦掉了。 嗯，我从半年之前我就说我要骑自行车上班， 对， 我一次没实行过，我依然每天早晚坐车，早晚打车，然后那个。后来就这个，因为咱们现在来了一个新的主持人哈，家离我住的特别近，我就约他，我说咱们俩一块骑车上班吧，他说好呀，然后于是我不骑我也得骑了。 所以有个伴真的很重要， 这个训练氛围非常重要的。训练环境、训练氛围非常重要。 对，是好的。那这时间又到了咱们的广告时间了啊，那我们这样，我们这个出题的这个权力交给苏教练好不好？您来出一道题，我们刚才聊的内容当中，然后我们让听众来互动一下，送出一个月免费的健身卡。 可以。 来出题。 就是我们出这个题出什么呢？就是成人可以拉动多，就是一般没有通过训练的可以拉动多重的汽车。 好问题哈， 五吨 吗？ 别， 我们那天拉了68吨没拉动。 68吨，怎么不上天呢？你们？好啦，就是说没有经过训练的一个正常的成人， 对，一个成年人， 通常情况下能够拉动一个多重的汽车，几吨重的汽车哈。这个数哈不超过5哈，大家不要再往上猜了。 对， 好了，那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谁先都想在偷着在客栈里面拉汽车。是关于健身的话题哈，今天价值多少元呢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一个月的免费的健身卡，就在北京房山附近的哈，这个一个月的健身卡直接送给你，免费的。哦， 对， 免费。 哎，赶紧公众账号上等着您。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通过天猫及汽车之家雪佛兰官方旗舰店成功预订探界者，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 Discover 领先越野大礼包。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折，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

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磕呀？方麻过来吧。仙偷客栈开门喽。 Hello， 仙偷客栈正在为你继续直播，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雕吓得不敢说话了。 这雕那个，这不让我出去拉小黄车，生气呢，任性。 雕去拉小车了，拉奥拓去了。连雕这样体重80斤，一阵风都能吹倒的，都能拉得动一个小奥拓。 我什么时候被风吹倒了？ 你 见着了？ 我 反正那天刮大风， 哎对， 说的都跑了，都跟着风跑了，都 对对， 我没出门儿。哎，胳膊师傅，你怎么回事？你到底是哪伙儿啊？ 看出来了，不跟我一伙儿，也不跟你一伙儿， 对，独立的，一会儿向着他，一会儿向着我， 咱们仨现在是三国鼎立。好了，那刚才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哈，很多听众都答对了，看来大家都是蛮认真的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哈。两吨正确答案，一个没有经过这个专业健身训练的人，普通的成年人来说，通常能够拉动2吨重的一个汽车。 对， 哎，你想雕80斤，没准就可能拉不动。 我拉个那个1吨的。 哎，你哎，我办公室门口停了一小黄车。 你那个还有 还说我那小黄车呢？ 小黄车， 我那小黄车，我跟你说，你还真不好拉。 我干嘛拉呀？我可以骑的呀。 因为它是俩轱辘的，你要拉的话 容易倒。 对，没有平衡。好了，那这个我们公布一下中奖的听众吧哈。第一位中奖的名字叫做哈秋硬糖，恭喜 恭喜！ 哎，看头像哈，确实需要练练了。这个大肚男哈，还有这位叫做旭日东升，恭喜两位中奖听众哈，可以获得阿瑞斯健身给您提供的价值大约得有300-400块钱吧，一个免费的月卡， 对， 这一个月都可以拿着去免费健身喽。哎，当然还有这个很多我们其他的听众。哎，哈秋硬糖问了，是地址在哪儿啊？ 在那个瑞雪春堂。 瑞雪春堂。 对， 反正就在良乡喽。 就是良乡。 在良乡南关附近。 南关南就是城铁南边那个瑞雪春堂那块。 嗯，好，我们还有很多听众还没有抢到哈，不要着急，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呢哈， 慢慢来， 会给大家公布的。问问苏教练，要跟你练的话，平时都练啥呀？你怎么教我们呀？ 这个训练 会打人吗？ 不会的，我 拿小黑拿小教鞭吗？ 不会不会，我很温柔的去教你去训练，但是练这个要保质保量的给我完成了就可以了。 那万一我要偷个懒怎么办呢？ 偷个懒那也得分什么情况下吧，故意偷懒那肯定要不可以的吧，是吧？这个训练肯定是很枯燥，很苦的一件事情。 一上火我不练了。 那你之前练就白费了。 对呀、啊。 对 对，所以健身真的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就是一个坚持嘛。其实教你去练也好，要只是让你培养一个这个训练的习惯，养成良好的训练习惯了，你自然你自己就以后就有意识去练了。 嗯， 不用不需要教练去看着你去练了就。 对，就像我第一次骑小黄车。 对对。 是因为和人约好没有办法，但是这个今天早晨我就没有和人家约好，我想了想，我还是骑小黄车来了。现在这个自行车也是满大街都是了，骑自行车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健身方式，是吧？ 对， 而且还环保。 环保。 那这样我问问苏教练一个私人的话题哈，你说我要这样坚持骑一个月的小黄车上下班的话，我能瘦几斤呢？ 这个没有一个定量的，说我就能瘦几斤。 我能瘦吗？一两斤斤不嫌多。 没问题，没问题。 能瘦是吗？一两斤的。 但是 应该能掉一掉。 骑完车回家，晚上这顿饭稍微的 少吃一点， 少吃一点，清淡一 点。吃 点 清淡的。 吃肉没关系，但是一定要清淡一点。 我吃的挺清淡的，我回家熬了一。 熬了一个稀饭，然后喝了一碗稀饭就睡了，然后从十点睡到今天早上九点半。 那也不太好，应该吃一些蔬菜呀、肉类的东西，也适当的吃一点点。 我吃肉了，因为我熬的皮蛋瘦肉粥里面有肉，然后还加了蔬菜、香菇啊、绿叶菜呀、等等的， 非常不错了。 这个花满楼说我200斤需要减肥，救救我吧。 没问题，找我就找对了。 我想说你吃什么吃成了200斤，我的宝宝 是不是天天吃肉？吃完之后就躺着不运动， 找我吧，赶紧。 200斤好减吧？ 好减。 那 得十几年以前吧，就是我那个原来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体重非常大，要当兵。一个月最多的减了47斤。 哇，一个月减了47斤啊！ 天哪！ 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不是减肥，是健身，你要科学的。 对。 减掉你体内脂肪的含量，增加肌肉的含量。 对，减体重这个事情很简单一件事情，不要看体重，我说我减了几十斤，但是你的脂肪并不见得减了那么多。减脂肪是一个需要长期去坚持去有这个合理的训练才可以达到。 对，你如果不训练只节食的话，有可能减掉的都是水分。 对，就是水分。 哎，好了，那这样我们今天已经产生4名中奖听众了，最后 一个， 我们给这个两。